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广东广西非常开心啊！在直播室里面呢就有主持文杰华啦，仲有詹益光。 系大家好， 你好。咁啊，另外就有电话旁边啊，马恩慈。 系 Isa 你好。 哎呀，马恩慈，好想见到你啊！我哋咁少见面，真系好可惜。系我哋希望 马恩慈好啊， 快啲之后可以一齐啊，系啊。 系啊，大家都咁话啦。 是啊，是啊，咁啊先讲下啲重要嘅消息先吓，咁啊而家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啦，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喎，啊头先揸车返嚟又唔係个咁大风啊，不过都系。 咁啊琴晚好犀利啊，砰砰声啊。 哦好。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抗疫快讯吓，深水埗丽阁村丽轩楼嘅居民。如果你能够是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的，在强制的时候。我想这段都应该不断地去提醒那些做紧检测的朋友。今天的题目都挺近啊，马恩慈。 是 啊，因为你知道星期日的题目就不是我们自己定的。礼拜一你们那些就很实体的。即系咪吓？即系无论系战争或者社会发生嘅事件，咁咧礼拜日嗰啲题目就比较虚啲吓，因为咧系听众点题啦。咁啊，今日咧就讲呢个叫进化与演化。嗱，你首先一听呢两个字，你会觉得吓点解要咁嘅分离？有冇特别意义啊？咁样 嘅 嗱， 即系有嘅。咁啊，先讲讲历史先啦。 好啊，好啊。 咁因為咧，即係中國人知道所謂演化論咧，其實係多等元福嘅。 嗯。 啊，元福咧就喺1897年啊、 嗯， 就翻譯咗佢叫做翻譯咗一本書啦，出版咗本書啦，就叫做《天演論》啊嘛。 冇錯。 係，咁但係咧，好多人以為即係呢個《天演論》咧就係同達爾文有關，其實即係當然係講達爾文嘅理論啦。咁但係其實咧。佢係翻譯呢個 Huxley 嘅英文書嘅，咁同埋大家知道清朝啲人翻譯咧就好得意嘅，唔同而家逐個字中即係英文翻譯做中文，而係咧即係求其佢攞咗個意思就係自己寫過噶啦，係啊，仲要咧裏邊加埋好多自己嘅見解，咁所以呢個天演論咧就其實咧就係、是、除咗 Huxley 啊，即係呢個 Thomas Huxley 嘅 呢個 Huxley 嚟嘅 之外咧，又加埋呢個 Herbert Spencer 嘅。即係嗰個《Survival of the Fittest》啊，即 係話 物競天擇嘅即係適者生存嗰個理論，咁啊加埋落去，又加埋自己延復嗰啲嘢落去。咁但係咧，即係嗰陣時自此之後咧，即係向中國人講呢一個天講呢個達爾文嘅理論咧，就通常咧都係講叫做演化論嘅。 冇錯，咁而且呢個延復咧， 就即係點解會變咗呢個進化論咧？咁就係因為咧，就大家都相信咗史賓沙嗰個講法，就係話咧。所有啲生物咧就係越嚟越好啊，越嚟進化嘅意思就係有一個價值判斷喺度啊嘛。係 啊， 結果係啦，就係、是、如果認真嚟講咧，呢、這個咁嘅睇法咧，而家已經證明咗係錯嘅。 係，不過好爭議性。 係， 我哋咧就要俾阿詹益光講下，因為咧好爭議性嘅地方咧就係佢冇得保證啊。啊，咁啊嚴復咧冇得保證，佢一定係更加好啊嘛嚇。咁啊，但係嚴復咧就係最早反對用進化呢個字，咁佢自己咧就譯呢一本書叫《天演論》，咁啊牽涉到兩種唔同嘅講法嘅。咁啊，詹益光你自己點睇？你中意呢個進化呢個表述，抑或演化呢個表述？ 嗱，進化同演化咧都有人用嘅。如果我哋比較一下進化同演化咧，其實都勉強可以分到啲牽字嘅。 即分到有啲差別嘅。例如咧，你進化論咧，一定係同生物學有關嘅啦。其實佢就係講古生物學，或者咧佢牽涉到考古學啊、化石學啊呢啲學問，相當客觀嘅。其實佢，但係演化論咧，其實就自從阿史賓塞咧，即係 Spencer 咧，佢係去嚟到演繹之後咧，佢就將進化論嘅理念就擺咗落去倫理學、社會學上高。其實呢一個嘅轉變咧，就是當時的全球社會的需要來的，因為當時是正是帝國主義不斷發展，在歐洲、在非洲、在中東呢，那個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很劇烈，而去到我們中國，我們很受落，因為中國呢正是在鴉片戰爭以後30年來呢，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所以呢這個演化論呢，我們中國人是接受的在那个时代接受。 但这个你阿詹美光你讲的接受呢，他用一个科学 的了解或者知识来到接受，抑或他觉得国情需要要接收西方的这一类这的实证主义，或者不是天物唯物主义。 多谢你文杰华，这个问题非常之好。其实呢很快呢过了这个二战之后呢，我们中国人呢这种进化论的理念是退色的，退得很紧要的。因为在进化论的期间呢，所有呢大街小巷，所有稍为懂知识的，特别是年轻人，个个呢吹之若鹜的，认为呢进化论呢就警惕我们中国人，你亡国灭种呢，你如果不想走上这个命运，你就要接受这件事了。但是我哋好知道，嚴復自己都睇到啦。中國人去認識進化論，並非從科學嘅角度去睇。我哋要知道咧，達爾文嘅進化論，或者史賓塞嘅社倫理學與進化論咧，其實佢有好深厚嘅，可以話上千年嘅科學發現。即使係基督教喺黑暗時代咧，佢哋對科學嘅研究咧，已經咧為呢個進化論打好基礎，然後先至有。达尔文啊，佢可以，因为达尔文屋企有钱啊嘛，所以佢可以花四年几时间咧坐船周围去。 系咗呢个 Beagle 号啊嘛， 系小猎犬啦，我哋中译叫做小猎犬号咧，佢去咗几年咧，如果屋企冇钱，最初佢父亲都唔肯赞助佢 嘅，唔肯噶，唔俾钱嘅，佢叔帮佢啊。 但系后来咧，佢就得到多助啦，呢啲叫做佢带嚟一箱嗰啲标本翻嚟咧， 好紧要。 喺嗰个年代咧，你冇标本，你唔使讲啲物种学，佢有嘛。 系啊，阿马恩志，咁咧就我就有机会咧喺伦敦咧，即系呢个自然博历史博物馆就睇过咧达尔文，因为嗰阵时啱200年啊，咁就将佢带翻嚟嗰啲标本展示咗，啊，真 系 好好睇啊嗰次。 1859年发表呢个咩嘅物种起源， 系啊，物种起源本书啦，咁啊，但系佢就运咗好多箱嘢翻嚟嘅， 系啊， 一路都有保存得很好嘅，嗱，你自己嗱，我哋都经历过咧，就喺我哋读大学嘅年代咧，对呢啲进化论，其实对今日咧可能都冇咁激烈，以前进化论同埋创造论咧，就往往都系争议得好紧要。即系呢个达尔文咧，都受到呢个教会英国教会好大嘅压力，佢自己都要匿埋咗喺个原装度，即系个太太好好保护佢啊， 系啊，因为如果正式嚟考据咧，就系史宾沙咧系比佢更加早讲即系社会进化论嘅，即系话咧所有嘅生物又好，社会又好，人又好咧，系由低级进化到高级，由呢、這个渣啲就去到比较优秀啲咁样嘅。即系有一个有进化论嘅意思，就 系 有个方向噶嘛，永远系啲嘢越嚟越好噶嘛。咁如果唔好嗰啲咧，就俾环境淘汰咗啦。咁呢个就系所谓物竞天择啊嘛。咁但系其实达尔文本身就冇肯定呢样嘢嘅。你明嘛？咁所以其实咧，佢本来自己本身咧就唔想咁快喺呢、這个史宾沙咧，大家头先啱啱讲过啦，达尔文喺1859年咧就发表嗰个物种起源啊 ，Origin of the Species 啊嘛。咁但系其实几年前咧，史宾沙已经开始讲到头先我哋讲嘅所谓进化论。咁但系达尔文最初唔敢讲嘅，因为佢知道一定会引起好大嘅争议嘅，尤其是你话人系由呢、這个。星星進化而嚟，演化而嚟啦，就更加咧，即係向呢一個當時嘅基督宗教咧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基督宗教相信人係即係神啊，或者上帝或者天主創造出嚟噶嘛，就唔係呢一個點可能係由星星嗰度進化出嚟咧？ 咁所以佢咧就一路都好小心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当时亦都同时有一个呢、這个生物学家叫蓝马噶嘛。咁佢就相信，佢哋真系相信呢个低遗传论嘅。咁佢亦都有相同嘅意见，即系相同嘅谂法。咁于是大家要争啊。咁有啲人就话俾阿戴宇文听，喂，你唔出版咧，到人哋写咗佢嗰个理论出嚟嘅时候咧。你就變咗，即係學術上大家知道啦，邊個快就邊個得 到。冇錯，佢都遲咗幾十年。 係，咁所以變咗咧，佢就一定要喺嗰陣時候寫呢個物種起源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正式係研究大耳文嘅話咧，佢就唔單止係講呢一個生物嘅進化論嘅。另外一本書我記得咧，即係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哋都要睇好多嘅，就叫做《人和動物的表情》啊。 系 系啊！呢本书系好紧要嘅，即系后嚟呢个心理学嘅发展。嗱，譬如我哋成日讲嘅阿 Eva 一定知嘅啦 ，Terra 同阿 Hora 嘅分别咧，就第一个讲嘅咧就系达尔文，唔系啲心理学家。 系 嘛？咁我哋譬如啊，搞电影咧都要分开嘅。其实而家嗱，我哋话 terrorist 就恐怖分子啊嘛，即系 Hora 咧就恐怖片啊嘛，中文又好似冇分别咁嘅。其实系 达 尔文嚟讲系好有分别噶。 系啊，当然啦，而家电影类型就有惊栗片同恐怖片啦。惊栗又系迟啲要讲嘅嘢啦。嗱，咁我翻翻转头， 就可能嗰啲即系鬼啊，嗰种叫肉酸嗰啲嘢啦。咁但系惊栗片就唔系啊嘛，希治博嗰啲都叫惊栗片噶嘛。即系譬如呢啲咁嘅。呢一本書咧，亦都係幾緊要嘅。 係，因為我哋就唔係即係最緊要佢就喺嗱緊要嘅地方咧，要 進化同演化嘅問題啦。 冇錯。 咁啊，頭先阿詹益光都講得好啱，就係話即係當時喺呢一個紙婚紗咧講嘅所謂社會大爾文主義啊 ，social Darwinism 咧就變咗好多人咧，即係尤其嗰啲。因为佢合理化咗呢个所谓殖民地主义啊嘛，或者咧系侵略啊嘛，即系帝国主义嗰样嗰个形态啊嘛。 呢个要解解，有咩关联啊？ 因为即系头先咁讲咧，即系话人系会生物系会进化噶嘛。咁如果你进化，你唔够人哋进化嘅时候，你就会俾人淘汰咯。咁但系咧，呢个亦都系达尔文嘅演化论最大嘅一个后嚟俾人批评同埋证明系错嘅。佢就系话咧。即系任何一种生物啊，佢要适应环境啊嘛，咁变咗佢系好被动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环境变咗，你就要跟住个环境变。佢就冇讲咗一样嘢，其实生物系改造环境噶嘛。我哋而家睇我哋呢个地球啊，如果冇由微生物到人类，根本个地球已经唔同咁嘅样啊。 喂，但系鸡先同蛋先问题嚟噶、哦。 咁啊，一定系即系嗱，如果你讲考佢，一定系先有地球先啦，先有物质先啦，咁然之后一路发展出嚟啦。即係有生物啊，有細菌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啦。咁但係呢啲生物係一度改造嘅地球㗎嘛。 你係冇錯。嗱我 最簡單嘅嗰啲水海瀨啊，係咪嗰啲 Diva 我哋叫做係咪叫海瀨。咁佢即係走去冚唪唥咬曬啲樹枝啊，於是就起咗個壩啦，起咗個壩，於是咪截咗啲水囉。係咪即係咁變咗好多地方都係㗎喎，真係要多得呢啲海瀨呢去截咗啲水。咁先至有濕地先種多紅樹林啊，諸如此類。所以其實咧，譬如話你好似嗰啲細菌亦都係啦，人類就更加啦。你睇到呢百幾二百年，我哋又搞到氣候暖化，又斬曬啲樹，諸如此類。所以環境呢樣嘢咧，唔係死嘅。 冇錯，嗱啊，係 就變咗啊！ 呢、這個我覺得呢個咧就 同埋啊，紙婚紗 要有拗嘅一個餘地嘅嚇。咁啊，但係咧，我哋未爭論之前咧，就有一則好重要嘅抗疫快訊要講一講嘅嚇，亦都係同呢個強制檢測公告有關，就係、是、九龍城、德朗村、德裕樓同埋深水埗嘅麗閣村。麗圈樓的居民，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離開，請大家留意一下。好，咁啊，翻翻去詹碧光，你点样睇啦？即系所谓边个先后嘅问题啊，被动主动嘅问题啊？ 我首先讲讲啦，进化论后来咧就喺欧美又好啦，我哋中港台啦嗰啲科学家咧。大家都會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因為生物學嘅進化咧，佢係一個好客觀嘅科學嚟嘅，而佢依賴嘅咧就係考古嘅發掘。咁大家知道咧，我哋嘅地層啊，經歷咗咧由寒武紀咧到而家嗰個新石器咧，講緊咧係成幾千萬年嘅歷史。你諗下個地層幾深幾厚，而我哋掘到出嚟嘅嘢其實啊，即係好似抽樣調查咁，而且我哋抽樣調查咧要保證5%。 但是化学的化石的考古呢未必掘到 5% 的地下的那些化石出来的。所以根据现在后来呢即是达尔文之后啊挖掘到的，但达尔文不是挖掘的，达尔文是采集的，它还是地表的东西。后来化石发掘那些越挖越深就发觉中间有很大的断层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解释不到的。达尔文进化论最大的特点我讲一句就是它就是一个渐变进化，就一代传一代越来越好，这个是它的讲法。那些越来越好再比史宾沙呢是去扭曲它之后呢它造成更大的那个的误解。但是就是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进化论啊在二十世纪初呢已经受到质疑，后来是被局部推翻的。 嗯 同埋呢度我要補充一下先啊，詹姆斯 系 就進化論咧係冇俾人推翻到嘅，而只不過點樣進化嘅過程咧有好多爭議嘅。即係而家我哋已經發現一樣嘢咧，就有啲叫共進化，甚至有啲叫反退化都有。即係有啲生物係調翻轉嘅喎，佢進化咗之後咧，佢發覺個環境唔需要咁多呢啲咁嘅器官啊，諸如此類嘅嘢，咁佢又反翻轉頭咯。 所以我就話咧係局部退化啦， 唔 係局部退化咧。 其实咧都有一个标准嘅，我哋话斋咧系科学嘅，佢即系一路进化论所提出嘅嘢咧，就系由简单到复杂，由少变多，即系好似人类咁越嚟越高，咁高就好啦，咁就叫做一种进化啦。咁所以而家咧，即系为咗唔要呢一个有咁嘅目的性咧，咁于是咧，佢哋就而家多数用演化呢样嘢，即系话生物一定会变化嘅。咁呢个变化究竟系向複雜的方面變化呢，有些是大部分的生物呢，我想90%都是越來越複雜的。咁另外呢亦都有科學家發現呢，就譬如海洋生物呢喺即係咁多億年嘅變化裏面呢，佢身體呀即係譬如話越來越人係越來越高啦，咁其他啲動物都係越來越大嘅。即係由好細變咗大。咁呢個呢就佢認為個演化，所謂演化呢如果話好呢係一種進化呢，就係、是、由簡單到複雜。由這個呢一个咧少变多，由细即系个体积比较细变到比较大，甚至嗱我哋而家都睇到啦，即系呢个 Delta 嘅呢一个病毒啊，咁就变咗 Omicron。Omicron 点解好呢，就因为佢可以咧即系传播得好快，即系繁殖得多，咁咧就叫做一个即系进化啦。咁有即系有部大部分嚟讲咧系有一个方向嘅。 系啦，嗱呢个我记得以前我哋读呢、這、一个呢、這个进化论嘅时候咧，都喺度拗，因为佢同神创论啊，即系基督教嘅。所有嘢系上帝创造个物种做咗之后咧，佢哋只会咧系自己 deform， 即系或者系变得唔系咁好，冇以前做创造嘅时候咁完美啊。咁但系咧进化论咧有冇方向，有冇目的咧？即系呢个啱啱就同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啦。点解有啲人喜欢用进化，有啲人宁愿用演化？因为演化咧就冇咗话一定要有某啲方向目的，因为你有都未必做得到啊。讲真的，你嘅变异咧系随机嘅。 要搞清楚个名字先，对唔住啊，我招式啲啊，即系话进演化咧一定有方向嘅，一定有 direction 嘅，即系人唔会越嚟越矮嘅，即系只会越嚟越高嘅啫。咁我哋嘅寿命咧应该啦吓就越嚟越长，又唔会越嚟越短嘅，即系个方向系有。但呢樣嘢好唔好呢，或者有冇目的呢，就另外就而家大部分嘅就算即所謂 evolutionist 即係嗰啲演化學家呢都認為即係唔能夠講有咩目的。咁當然啦， 就 係屬於宗教嘅，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發掘出呢個北京人頭骨嘅其中一位考古學家呢，就係一個耶穌會士嚟㗎嘛，就係薛丹嘅，即係中文譯叫達日進啦。咁佢就認為呢人係有目的地演化，由呢個冇靈魂變演化出有靈魂嘅啦，即係亦都有啲信教嘅，有啲教徒咧係演化學家嚟嘅。咁但係有方向同有目的係兩回事嚟噶嘛？ 嗯， 係嘛？即係等於你揸車，你一定有個方向嘅，但係有冇目的地咧？唔知。 嗯，但係你要試有一個係傾向，你一定要去做。 你一定要去到某個地方噶嘛？ 係呢個生存嘅策略啦。 係啦，你唔能夠揸架車冇方向噶嘛？你向前又係方向，你退後，你褪後又係方向。所以演化咧就一定有方向嘅，係佢哋叫做 directionality 嘅，即係一定有個方向行嘅。但係問題咧就是、有冇目的地咧？唔一定嘅。 嗱，那個理解好似有啲出入 喎。咁冇目的地都得㗎。 或者我哋最后请阿潘益，唔系我哋今次完之前，请阿詹益光回应一下，你点样睇啊？同唔同意啊？即系嗱，进化就话吓有方向有目的，演化咧好似想减低咗呢种咁样嘅意味啊。 其实进化同演化咧，一个就系大自然嘅方向，嗯、一个咧就系人或者神嘅方向，或者咧我哋人唔敢去自认嘅时候，我都认为演化咧系会趋向咧某种咧系良好嘅方向。其实从呢个角度嚟睇，你可以睇到咧进化派用到去演化中间嘅痕迹，我留翻一阵间再讲好吗？ 嗯，好啊吓。嗱咁啊，但系呢度咧就牵涉到一啲基本上边嘅唔同啦吓。咁啊，台湾咧就比较一路喺佢个教育嘅课本里边咧，佢都系用演化呢个字咧就代替咗进化呢个字。咁就系佢哋咧都有啲所谓保留咧，就系、咪一定咧物种咧系由低级到高级吓，由简单到复杂嘅过程咧咁。因为你有进化就有退化嘛，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双向嘅一个情况啦。但系演化咧就系觉得啊，因为因应时空嘅变化咧，所以一个物种咧，佢会喺佢嘅形态同埋行为上边咧系有一啲差异嘅，变出变异嘅现象吓。咁我哋一阵间再详细讲讲呢两个嘅分别好嘛？咁而家先听一听新闻报告先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打一节新闻。深水埗黎各村黎圈楼寻日被列为受限区域，需要围封强检。当局话共约620人接受检测，发现146宗初步阳性个案。当局朝头早大约9:30完成强检行动，正系进行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如果受检人士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证明，可以离开。政府又派员到访大约280户，当中18户冇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正系积极部署今个月内全民强制检测，当局已经早就金融市场为不同的情景做好应变预案，即使因为任何原因导致出行受阻，香港的金融市场必定会继续保持开放，股票、衍生工具、债券、货币和外汇等市场会如常交易运作。陈茂波在网志说，在2019年的时候，他已经统筹各相关政策局和部门、金融监管机构、主要金融服务营运商和相关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备好业务持续计划。例如一旦社会出现出行受限或者是受阻，整个金融体系可以随时转为备用混合模式，在维持系统正常运作的同时，需要回到工作间的人手只需要相等于正常水平的一至两成。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政府正是筹备全民强制检测方案，亦都正是听取意见，会按香港实际情况制定计划，有决定方案之后会交代细节给市民了解并做好准备。他又说，在整个检测过程中，当局会确保食物和必需品供应稳定和充足，市民无需顾虑，不要误信谣言。李家超在网志说，落马洲河套区的国家援建项目将会兴建大约有1000个床位的应急医院，以及另外大约10000个床位的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有关工地面积是所有项目中最大，工程亦都是最复杂。他又提到，前新田购物城用地的社区隔离设施将会是下一个完成的工程，现在正是安装组合屋，以期短期内尽早运作并接收确诊者。李家超说，隔离设施增加再配合大规模检测，香港将会有力将疫情上升趋势扭转为下降，达至清零。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说，昨天港铁公司公布确诊员工人数已经达到2000多人，加上要家居隔离数字或者有大约2500人，受影响人数占铁路营运板块1/4，影响尤其在繁忙时间的列车班次服务。

今朝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吓，咁直播室里边有主持文杰华，仲有詹益光，咁同埋电话旁边马恩赐。 喺度 。我哋头先有一啲啊，关于呢个进化与演化呢个题目嘅一啲讲法。咁咧，我又想提出一样嘢嘅，就系我哋争议咧，就在于嗰、那个诶系咪变得更好啊？目的啊，方向嘅问题。咁啊，詹益光咧都提到啦吓，我哋发现即系戴尔文最大嘅观察咧，就系佢真系一个咧，虽然佢教会背景好强吓，佢本来想做传教士嘅。但是就很奇异啊，就他由细很喜欢搜集啲标本啊、蝴蝶啊诸如此类咧，咁啊令到他很想在做神学的工作之前或者研究之前就去一次呢啲所谓生物的 field trip 啊，吓即系田野考察。嗱，咁我哋头先咧，詹益光又提到中间有很多 missing link 噶，即系话咧佢系发现有啲譬如啲化石。咁咧就喺嗰个岛上边吓，譬如新几内啊咁嗰啲，明明见咗嗰个物种好耐喺化石里边就见到啊，但系而家已经有类似，但系又有变异咗嘅物种，咁中间发生咩事咧？咁然之后就系由呢一个所谓 gap 啊开始去思考，系咪点样去理解嘅问题啊？ 嗱，考古学上高咧比较细密啲嘅咧，就系、是、有一个理论叫大爆发。同埋咧，係呢個大進化咁樣嘅一個理論啊，就係話，如果我哋長時間嘅通過考古嘅發掘啊，我都係睇書嘅啫，我自己唔係考古學家，不過以前就讀過一下一啲嘅考古學啦，咁睇過一啲資料咧，佢就話咧，其實如果你喺地下挖出嚟嗰啲嘢咧，一層一層挖落去，絕對係比阿達爾文咧睇嘅嘢係多嘅，就睇到一個現象，就係原來咧。跟住我哋地表嘅寒冰期啊，即系嗰啲三次嘅冰期咧，每一次冰期之后都会出现一个物种嘅大毁灭同埋大爆发两种现象，即系旧嘅物种咧冇，即系不讲你哋全部冇晒，然后新嘅物种咧又毫不讲你哋咧突然大量产生，咁呢个现象咧话俾我哋听咧，达尔文嗰个渐进嘅进化呢个理论咧。好难咧站得住脚，所以喺二十世纪嘅时候咧，就有学者咧就提出咗咧，进化咧系进化，但系唔系渐进嘅进化，佢叫做咧系均衡嘅间断式嘅进化。咁个理由喺边度咧？而家仲系解释紧嘅。 马恩赐啊，同唔同意 啊？系，即系好老实讲，自从达尔文提出呢个演化论到而家咧，即系百几年啊。咁就有好多好多嘅即係跟續繼續將呢一個學問咧一路發展落去嘅。頭先詹益光講到嗰個咧，其中一個咧就係 Stephen J. Gould講嘅，叫做 punctuated equilibrium 啊。即係就係頭先佢講噶啦，即係有時咧我哋會停一停，然之後咧揾一個新嘅平衡喺度。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個地球咧。經常個天氣咧有非常巨大嘅變化，有時佢有冰河期，有時咧佢有氣候暖化期嘅。 係啊， 譬如好似人咧，人嘅進化咧，我哋知道人類進化大約咧係如果我哋計我哋叫做 Homo sapiens 啦，就叫做智人啦，係咪先？咁呢個大約咧就喺25万到35万年前咧，即係人慢慢嚟噶嘛，即係最初係由猩猩變咗所謂 Homo 來啦，即係嗰啲類似人嘅人。咁跟住又發生，又出現咧喺200万年前咧。就出現咗一啲叫做直立人嘅，即係曉行，即係要企起身行噶啦，用兩隻腳行，唔係四隻腳爬爬嘅。咁嗰啲就叫直立人。咁跟住咧，又要隔咗好多年咧，去到25万至35万年前咧，呢啲直立人咧就發展成為我哋而家嘅人類啦，即係所謂 Homo sapiens 就叫智人啦。咁但係咧，又過咗成30几万年咧。先至開始咧，10000几年前咧，先至開始有我哋嘅即係歷史記載或者神話講嘅所謂人類歷史。咁嗰時候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因為氣候暖化嘅問題，所以而家咧我哋認為氣候暖化咧有威脅到人類嘅安全啦。咁但係其實人類開始產生即係、就是、有呢、這個呢一個農業革命啊，或者諸如此類咧，其實都係萬幾年前嘅事嚟嘅啫。咁所以即係呢一種咧就係、是、即係。頭先講到咧，即係演化其實係唔係話即係一個直線慢慢嘅，咁但係亦都有慢嘅，有時有慢，有時有快嘅。咁咧甚至咧，而家咧因為有咗電腦啊嘛，同埋科學家咧，嗱，1988年咧有啲科學家咧喺實驗室裏邊啊， 就複製咗12個大腸桿菌啊。 嗯。 啊，將啲大腸桿菌任由佢哋繁殖，然之後咧唔干預佢哋，又唔俾食物佢哋，總之佢哋自己等佢哋自己去揾，然之後咧慢慢咧一路咁樣進化。咁結果咧，即係幾廿年之後咧，已經繁殖咗65000幾個 generation 啊，我哋叫世代啦。咁但係咧，發現佢哋咧就越嚟越生得快嘅，越嚟嗰啲體積咧，嗰啲桿菌咧就更加體積更加大，亦都更加健康。咁所以咧，就算係演化係隨機嘅或者漸變嘅咧，都會係向所謂嘅呢個奧運嘅標準啊，更大、更快、更強發展嘅，即係呢一種。即系呢一种系头先我讲嘅所谓方向性啦。 系啦，但系万一次啊，我有个问题，因为佢透过呢个所谓变异啦，即系后其实达尔文嘅年代仲未讲 DNA 噶嘛，咁啊后来先有啦吓，咁佢就亦都提出个 mutation 呢个观念，咁但系咧未必一定成功噶，譬如咧好多 mutation 咧系会令到自己物种反而灭亡啊。有即九成几嘅机会自己灭亡，多过咧就可以生存得更好啊！咁嗱，譬如头先你讲到物种，地球上物种啦，如果根据一啲咁嘅报道咧，就话有九成几已经灭绝咗噶啦。而家咧，我哋大概系有1000万到1400万个物种啦，但系新嘅物种嘅出现咧，个速度系冇灭亡咁快噶，系咪咁嘅咧？ 睇系点样计啊？即係嗱，譬如好似即係呢個新冠疫情呢啲咁嘅微生物嘅變化咧，就好快嘅。我哋而家我哋已經親經歷咗啦。唔知嗱，最初嘅Delta 唔知喺邊度嚟嘅，咁但係咧由 Delta 去到即係差唔多一年啫嘛，就變咗 Omicron 咯。咁然之後而家 Omicron 唔知一年之後又會變成乜嘢喎？即係話你所謂嗰個物種咧嘅演化究竟係漸變因為突變咧，那個時間需要幾多咧？就睇 冇嘅，冇得講，冇得講。 系啊，马英慈 就好大嘅， 听日 中 一 光就好快嘅，系嘛？咁人类啊，或者即系一啲生物嘅变化咧，可能咧就因为你复杂咗嘅时候咧，你嘅变化你就一定系个速度系会慢咗好多。 马英慈啊，我好同意你头先所讲嘅嗰个生物进化与演化嘅嗰种嘅解说啦。不过咧，我亦都睇到咧，就系话。在我哋人類嘅社會裏面咧，有一種嘅唔好嘅傾向咧，就係好將嗰個自然科學嘅嗰啲發現咧，就會將即係嗰啲科學家佢都會有假定噶嘛。譬如達爾文咧，佢嘅進化論其實係佢嘅一個假設嚟嘅啫，佢係開放俾後人咧進一步去論證。到而家咧，呢個進化所謂進化或者演化咧，具體個軌跡同埋方向同埋個原則原理係乜嘢咧？其實啊，仲有好多好多嘅空間，差唔多可以話咧係永遠補唔完。但係喺19世紀嘅時候咧，由於進化論嘅提出，加埋啊呢個斯賓沙咧，佢係將佢派用到喺社會學上高，就帶嚟一個我就認為咧。是好负面嘅影响，系咩咧？ 冇错，优生学。 十九世纪嘅时候啊，曾经有欧洲嘅，好似就系英国啊皇家学会嘅嗰啲科学家咧，佢就将呢一套理论咧就用喺人种嘅研究啊。佢点样研究咧？佢就将欧罗巴人种、蒙古大人种，即系中国人啦、亚洲人啦，同埋咧尼格罗，即系黑人啦啊，呢几种人咧，佢就攞嚟研究。点研究咧？佢加埋黑猩猩，就係睇下咧，佢個鼻、嘴、下巴呢三點嗰個直線啦。佢話如果呢三點咧，你個鼻越高，下巴越突出咧，就會嗰個嘴咧就唔會突出嚟嘅。咁但係歐羅巴人咧個嘴就最凹入嘅。 嗯。 然後咧，蒙古大人種即係黃種人咧就突少少，就未到頂。非洲人的嘴咧就突咗出嚟嘅，佢就由咁样咧得出嘅结论咧，就系原来当时十九世纪嘅地球上嘅人种都已经有高低啦。佢就认为呢个系进化嘅结果，呢个好危险。 高低就好危险啦， 好危险 系嘛？即系边啲叫优质啲嘅种事啊？优生学就话咧，直情系即系喺呢个纳税嘅时候啦吓。咁呢个真系好系恐怖嘅。但系啲所谓优劣咧，就系、是、显示到我哋今日呢个题目，所谓进化与演化一个分水岭。就听讲咧，就但系达尔文咧喺呢个物种起源呢本书咧，其实好少用 evolution 呢个字。因为咧，其实 这个 evolution 源自一个，即是说将一个手卷慢慢打开的这个行动的。咁咧，如果我哋今日用翻所謂 chromosome， 即係細胞裏邊嗰啲結構或者 DNA 結構，佢都係一個螺旋形嘅結構咧，即係你都會覺得係佢係慢慢咁樣去轉出嚟，或者甚至中間有啲變證嘅可能嘅，啊，即係就一個螺旋形嘅發展。咁但係達爾文就好少用呢個字，佢去到最後一章用呢個字，嚇，佢反而用得多係 modification。那個、 即係改良， 即係改良 嗰個字，改良 係啦。咁所以咧就進化呢個字嘅翻譯好決定性啊！嗬， 係啊， 即係佢係指導咗我哋咧進步嗰個意思嘅。 另外就係阿嚴復啊， 有兩個假設嘅，達爾文其實有兩個假設嘅。第一就係所有生物咧都第一樣咧，我哋其實中學都有讀過噶啦。第一就係要求生，即係冇生物咧生出嚟就想死嘅。 係，冇錯。 係嘛？第二咧就 仲要繁殖， 啊子孫要多，越多嗰啲咧就叫越成功，所謂進化意思啦。第二咧就頭先講過噶啦，即係話生物嘅身體結構同埋機能咧，都為咗求生同埋繁殖嘅需要，就會變得越嚟越即係適應個環境，同埋咧即係越嚟越複雜。咁通常咧演化學家咧就將呢樣嘢叫做 fitness 啊，即係而家我哋話 keep fit 嗰個 fit 啊， 係啊係啊， 所謂 fit 咧就係呢樣嘢啦。咁但係而家嗱，我哋大家都睇到啦，人類都係喎，人類去到一而家點解發達國家嘅生育率低咧？就是、因為個環境唔好啊嘛，即係佢覺得哇，而家呢個大家住喺大城市裏面，咁你揾工又難，上進嘅機會又少，氣候又污染，咁然之後咧教育又嘥好多錢，咁於是一個生育率咧就會低噶啦。 嗯，喺內地啊，即係 好直接 生三個真係好難。 嘅程度咧，即係證明咗達爾文嘅演化論有一定嘅作用嘅。即係我嚟解釋咧，即係凡係一個科學咧，我哋所謂求真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求用嘅。 嗯， 即係話佢能唔能夠解釋一啲物種嘅行為咧？譬如話我哋將呢一個達爾文演化論擺喺我哋嘅用一個即係社會裏邊，能唔能夠解釋到一啲社會上人類嘅行為咧？咁如果能夠得嘅，咁即係換句話說咧，即係我哋就將呢樣嘢叫做科學。咁但係咧冇科學理論咧，全部係最完美100% 解釋曬一切嘢嘅，一定有好多例外啊諸如此類。但你唔能夠因為有例外或者有啲嘢就解釋唔到，就話呢個理論咧唔係科學啊嘛。 係、哦， 我覺對唔住啊。 我其實想問阿詹逸光一個問題。系啦，嗱，頭先你都講到呢個史賓賽啦嚇，咁啊有好大影響啦。但係其實進化論咧，我有一個其中一個拗撬點，就話好難喺實驗室科學嘅實驗室去做一次。第一，佢個物種要需要時間，同埋佢需要個環境嘅因素點樣刺激佢進行呢個變異咧，係好難有個 control 啊。咁同埋咧，你就算科學家接力幾世人去接力咧，都未必見到佢會出現啊嘛，係咪？咁所以你唔係捕到佢嘅嚇。咁但係如果應用喺人間或者社會科學方法，當然就唔能夠完全同自然科學嘅方法相比啦。咁啊，但係又係咪更加容易俾咗啲空間我哋去立論，或者係講多一啲我哋好想相信嘅東西 咧？呢度咧，阿文傑話，我想講下我嘅睇法咧，就係、 是、 面對科學嘅發現嘅時候咧，我哋作為一個個人或者作為一個喜歡讀書嘅人咧，佢應該持一種咩態度咧？應該是一種叫做疑中留情的態度。怎樣叫疑中留情呢？疑中就肯定剛才我們說了，就算你進化論，你達爾文花幾年時間收入了幾十箱那些材料都好，我們仍然可以雞蛋挑骨頭的，仍然是沒有十全十美的科學理論的。咁、好啦，但係呢個就係疑啦，但係疑呢你唔能夠全部疑喎，即係頭先馬恩次所講，你不能夠全部疑，你全部疑呢陷入懷疑論呢，我哋舉步維艱，係咪、我哋生活裏面呢人嘅行為呢需要好多指導，科學嘅發現呢確實係有一啲指導作用，但係我哋要注意呢，我又返去疑啦，就係、是、我哋唔好將人嘅主觀嘅嗰種嘅解釋呢抬得太高。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我就比较接受基督徒讲的一套 一个心态，就是你很多事物呢最后你自己揸不到主意的时候，你不要强行去揸主意，交给上帝。我不是基督徒，我要讲这个交给上帝，你当我是一个打比喻。我们有很多东西呢 不能够自己真的在科学那里派用到去社会学的。 嗯、就以一个 就以人的发展来讲，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个十九世纪的一种误解啦、嗯。今时今日呢，我们社会上反科学、非科学的，或者怀疑科学的，或者利用科学的误解一样很多的。我们看到有一些的香港定性为邪教的宗教，他、啊、都会用科学来解释他的宗教的。大家如果有留意到， 那些是不是伪科学呢？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人呢有一种谦虚的态度。 是科学教、啊、那些叫科学教、 啊、科学教真的挺有趣的、啊、 科学变成宗教 他很得人惊的。其实你看到他后来，你譬如上世纪二十世纪七零年代、啊、在美国发生的一个集体的嗰、那個服毒嘅事件， 係嗰、那個咧就 嗰、個係好 呢個邪教嘅， 嗰、 那 個真 係 邪教， 好多係邪教。科學教科學教，即使佢係崇尚科學都好啦，但係咧，當佢解釋到人生嘅時候咧，譬如你用藥啊，譬如你點樣作息啊，譬如人際關係嗰啲咧，其實咧好多時咧都係违反了我们的常规的。 嗯，没错。是。嗯、我 其实严格来讲呢，就是你将科学的知识呢变成一种宗教，就已经不是一个科学的行为了。 没错。 哦，是这个。 没错。 你任何的科学研究都有一个范围的嘛，你不能够超出你自己的范围的嘛。即係好似史賓加錯嘅地方，咪就係將一啲科學研究嘅結論咧擺咗喺人類社會度，咁、 嗯、 結果咧，即係結果就造成好多嘅偏見啦。咁當然咧，亦都有有時咧擺喺社會度咧，亦都有好多嘅，即係你話猜想又得，乜嘢都得啦。咁但係咧，亦都即係俾我哋對即係人類嘅行為咧，係有好多嘅新啲嘅睇法嘅。 咁啊真，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嘅參考。 嘅好處喺呢度咯。 係啦，咁譬如話對於談戀愛咁樣嚇，佢哋都有個解釋。啊，點解你中意 A 唔中意 B 咧？啊 A 咧個 GPA 咧，佢大學嘅成績比阿 B 好啊。咁但係咧就會有一啲解釋，就係因為個基因知道啊。個、 嗯、 基因覺得咧同嗰個人一齊咧就會生一更加好嘅 offspring 啊，即係可能仔女。咁咧於是呢度有個謎咧，我想你兩位同我解一解。嗱，一路喺度講進化論又好，演化論又好，都好似講到物種自己本身有個智慧嘅。那個智慧就是話嗱，要生存啦，呢個係本能，我哋可以話係本能，仲要係去繁衍啦嚇。就好似對自己嘅物種係情有獨鍾，即係話咧，我一定係要有呢種所謂存有嘅一種擴張嘅。咁呢一個甚至令到佢好知道揀啲乜嘢環境去做呢件事，揀咩對象去繁殖，應用喺人嚇。咁到底呢一種所謂智慧咧，係以前就喺神創論裏邊就係上帝嘅啦，佢設計嘅時候已經有曬俾曬呢啲嘢嚟。咁但係而家就係物種自己本身有喎。咁當然物種都有高低，啊有啲係多啲高啲嘅智慧，有啲就好似唔係咁多智慧。但係點分咧？譬如你話單細胞，佢嘅生存能力係高過你啲高高大大嘅物種嘅喎。譬如而家你睇病毒都一樣啦。 嗱呢度。 即系啲人话，如果发生咗呢个核子战咧，所有地球大部分九成嘅生物消灭咗咧，微生物仲会存在嘅。 仲有小强啊， 都可以 survive 嘅，都可以幸存嘅。反而咧，即系你越系复杂，越系所谓成功嘅生物咧，即系好似人类咁咧。 咁啊，人真系易死啲啊，系啊。 喺呢度咧，我想提出咧，就系话。我哋要搞清楚咧，你係從個人嘅角度咧，同物種嘅角度，呢、 嗯、 兩個唔同噶、 嗯。 從物種嘅角度，人係唔容易死嘅，唔、 嗯、 容易死。你知道人咧曾經經歷幾百萬年嘅發展到而家咧，我哋人類咧已經係懂得運用工具啊，去咧延續我哋嘅嗰個生存。就算地球毀滅咧，我哋一部分人咧。就可以去咗外太空生存啦。 系啊，2001年太空漫游。 但系如果你从个人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个个人咧，真系要好小心，因为生命系好脆弱嘅。 咁但系就系咁啊，詹益光，即系因为有个人，我哋有个人意志啊。咁咧，其实呢样嘢嗰个自毁嘅情机会仲高。 系啊， 系啊，即系我哋有价值啊，我哋有其他嘅所谓意义结构咧。哇，是更危险啊！ 每一个个人都在个物种里面的一员，整个物种毁灭的话，你的个人必定毁灭。问题就是说， 个物种唔毁灭，你嘅个人都会毁灭嘅。原因系点解？原来物种嘅之所以进化咧，系有一种不断嘅大规模嘅尝试错误，即系 try and error 呢一种咁样嘅操作。 系 原来咧，佢有99个物种，有98个都系试错，呢98个毁灭噶啦。但系个第99个一个开100个出嚟，佢补翻晒个数目。呢个就系头先阿马恩次提到。那個大腸桿菌的實驗而已，人類呢在小規模做這些實驗是找到這個道理，所以要搞清楚個體和物種 但是呢我們就有時會哀嘆，就說咦，我夠不夠幸運成為那少少的 1% 的，因為你所謂trial and error，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譯， 嘗試錯誤， 嘗試和即是終於在個嘗試當中不斷嘗試，一定有犧牲，是 吧？ 是是，好像篩走了一些佢冇辦法處理面對 嗰、那個唔係犧牲嚟嘅，那個叫成本。嗱、你從個人就係犧牲，你從物種唔係犧牲，係必須嘅。嗰啲螞蟻，你話螞蟻生命好強，唔係喎，你一踩死嘅咯喎，你踩死1萬隻，佢仲有20000隻生出嚟，呢、這個就係成本啊嘛，係佢生存進化成本。 但 係 好驚啊！噃，詹碧光，因為當呢個係必須或者係 即 係 你自己 係 嗰個成本 嘅時候咧，即係好多人喺人類嘅價值觀就會覺得每條命都咁緊要，即係但係好似自己控制唔到喎。即係佢係 呢個一間 篩走咗呢個問題， 呢、 這 個好 有 趣嘅，呢、這個好值得講。 係啊，呢、這個好有趣，即係所以進化同演化咧，有時有少少危險啊。當我哋講呢樣嘢嘅時候，一定要好小心，同埋都睇下嗰個來頭、那個起源係點。我哋有冇？如果我哋完全冇辦法控制同埋調教嘅時候咧，會係一種咩處境啊？咁我哋一陣間咧第三節廣東廣西再傾下呢個問題啊。 當局尋日起進一步放寬包括咖啡店和餐廳在內12種場所的營業時間到晚上11點，以支持小商戶，措施暫定維持到今個月20號。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展望听朝有几阵雨，下昼渐转天晴干燥，最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袖先讲封路。香港仔由于有强制检测，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的部分行车线而家系需要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另外，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整个疫情有些什么措施在这个阶段可以再做的呢？港大感染和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现在就还是在那个疫情的爬山阶段。市民大众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可以配合的。其中就最重要的就都是接种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自2019年起，香港艺术节增设无限量计划，呈现世界各地不同能力人士的艺术作品。 想知道今届有什么精彩内容？留意我们星期日的访问啦！ 还有二胡高手杨恩华分享他的艺术成长路。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冲出家乡，远赴陌生的国度，为生活，你可以豁出去吗？ 豁出去，时间漫无边际。 电视纪录片集《异国人生》，记录流浪异国的加拿大魁北克人，从日本到法国，由巴拿马至哥伦比亚，在异乡遇到什么挑战，又遇见什么人生风景。 星期一晚十点，港台电视31。 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还有强烈季候风的信号的、啊、好了，马英智你在电话旁边，另外直播室里面有主持文杰华和詹益光的、啊、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一些所谓伦理学的问题，即是物种的自我的，即是我们当它是一个自我，因为它不是用一个神创论的观点，物种自己自身呢，它会有这种不断想你说改良，或者是要生存得更有效率，或者是更能够 favorable， 即是叫令到那个环境令到它更加容易生存的这个方向。那于是我们又提到所谓trial and error， 在他试的途中呢，其实他是有很大的机会呢是灭亡，或者是一些其中的一些成员呢是没有的、啊、如果你说应用到社会科学呢就真的害怕一点，不知道詹益光就有些看法。 在这里呢 我就要扩大了这个、命题的、那个内涵、嗯、因为如果我们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當然是說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個人在裡面的選擇。我們要回到一個本源問題，人和其他動物有很不同，就是我們發展到成為人之後，人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在個人的個人的本質上高是有所提升的。這個提升最崇高的，有些人說就說是人有靈魂。啊、我哋知道人有品德啦，人有审美观念啦，人有理智啦、逻辑啦，同埋咧人有感情等等嘅能力嘅。但系人咧有灵魂呢样嘢咧，暂时嚟讲系揾唔到第二啲嘅生物啊。将来外太空生物可能高过我哋啊，除咗灵魂之外，仲有另外一样嘢都唔顶嘅。但系我哋人类暂时系咁。嗱、啊，如果系去到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又翻翻去啊头先文杰话题个问题啦，就系、是、当你作为一个物种嘅一员。面对到那个试探的时候，圣经说试探嘛，要我们脱离试探，但是试探永远都有。即是譬如如果你的国家发生战争，你的物种正受另一个物种的侵略，在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个人你怎样自处呢？你首先来看看你自己的自我的实现呢，你是达到人类最高的层级未呢？如果已经达到的话，我们物质的生命的存废呢，我们应该考虑就是整个物种的存废。这个时候就有所谓中国人最喜欢说大我和小我。 是啊，但有趣咧就系达尔文咧就从来唔讲一个中间个体嘅，都系讲物种整体啊。 阿伊达，唔好意思啊， 你讲 要打前提嗰度先，系咁啊，俾少少时间我解释下呢个问题。头先阿詹益光讲嗰个问题，同埋你准备提出嘅问题啊。咁因為達爾文咧，其實佢講嗰個演化論咧，尤其佢講到所謂 mutation 啊異變咧，第一咧就係話以個體為單位嘅， 嗯， 即係你唔會發覺咧一成個民族啊一齊異變嘅，即係異變嘅，譬如話有啲人天生有遺傳病，你唔會個體都有遺傳病噶嘛， 嗯嗯， 啊或者有啲異變嘅，有啲人特別高嘅七尺幾八尺高嘅。是個別的個體的異變， 嗯， 問題這種異變呢能不能夠即是普遍化成為即是整個群整個民族裏面或者整個種族裏面都有這種異變呢是要慢慢來的， 嗯 啊，所以呢達爾文在他的 Origin of the Species 那裡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咁咧就俾啲時間我詳細少少講一講啦，咁咧就通常演化學家咧叫做 Eusociality 喺讀到論著。就是 EU 加 social ITY， 即是 U social sociality， 是读得好论尽。咁中文呢就叫做真社会性。咁咩叫真社会性呢，就是讲蚁同埋蜜蜂啦。 嗯。 即是蚁呢，第一蚁同蜜蜂呢有几有特点嘅。第一佢繁殖系分工嘅。佢里面有啲人呢只有一个蚁后啊。 系。 一个蜂后呢 有几个。系冇 错。其他啲公蚁呢全部都系雌性。行埋都系雌性嚟喎，但系冇生殖力，冇生育能力嘅。咁凡系如果一个蚁后或者蜂后俾人赶咗出去个巢嗰度嘅时候咧，咁咧就其中一只公蚁啊，雌性嘅公蚁咧就会变翻一个蚁后出，进化成为一个蚁后噶啦。 嗯嗯。 第二咧就话佢好似人一样嘅，凡喺一个蚁窦里边咧，一定有两个或者以上嘅世代嘅。 嗯。 咁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咧，同人系唔同嘅，就系蚁咧。凡是如果有人侵略他們或者有些人想食他們或者威脅他們呢，他們先派老人家走去守護個巢的。那這個呢很符合這個達爾文說的演化論的，因為你即是凡是年紀大的那些蟻呢，即是說已經即是所謂時日無多嘛，死都不緊要嘛，那到他們打敗了仗了，先要找一些年輕的蟻呢走去接力上陣的，就保留一些年輕的蟻，因為他們的勞動力比較高。那第三呢就是話佢哋同人一樣，佢哋咧會照顧一啲未成年嘅個體嘅。所有啲公蟻咧，每一隻啊，都會不猶豫咁犧牲自己嚟保護成個蟻竇嘅所有蟻嘅安全。咁所以咧，即係話如果我哋係強調呢一個集體性嘅話咧，即係我人咧最高嘅境界咧就係好似螞蟻同埋蜜蜂咁。但係問題是人唔得啊嘛，人係永遠有個體性噶嘛。即係好重視呢個個體性啦，就唔能夠話好似蟻或者蜜蜂咁。咁而達爾文咧都明白到呢個道理嘅，所以其實咧，即係好多人懷疑達爾文嘅進化論，或者覺得佢有好多缺點。其實達爾文本身喺個書裏面已經講曬出嚟㗎啦，即係佢亦都睇到自己嘅嘢，亦都即係話要期待將來嘅科學家啊諸如此類咧，係繼續。加以研究嘅， 呢個係最後一句説話。 好似俾我講埋少少先，即係我記得我讀緊大學嘅時候咧，嗰個教授咧就係1975年啊，就介紹一本書俾我哋睇嘅，就係呢一個咧啱啱舊年死咗嗰個蟻類研究蟻嘅專家，就是、Edward Wilson 啊，佢寫咗一本咧叫做《Social Biology》，就係社會生物學。咁當時佢就好即係好激烈嘅，佢就認為咧人類嘅行為，尤其是一個社會嘅集體行為咧，其實咧。是受到呢個進演化或者先天嘅影響係大過後天嘅，咁所以佢就贊成咧，因為佢自己係研究蟻嘅嘛，研究演化論嘅嘛，咁所以佢就認為應該用演化論嚟解釋好多人類嘅行為。咁當時我嘅教授咧就話：嗱，我哋讀社會學咧，或者讀即係哲學都好咧，最危險就係呢啲人啊！即係呢啲人咧，就唔係話人類有個別嘅人類有一定嘅，即係佢覺得人類好多嘅行為咧係自己。冇辦法控制嘅，唔係後天即係塑造佢出嚟嘅，唔係呢個教育或者環境嘅，而係先天已經決定咗佢係咁做嘅。 係， 如果人類係覺得自己個集體，譬如話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係重要嘅話咧，人類應該進化到好似蟻一樣啊嘛。 嗯， 蟻咪係即係好多人都講啊，係話如果有任何嘅核子大戰，最後生存嘅就會係蟻。即系蜜蜂系差啲，即系蜜蜂都几乎有一轮咧，即系前几年咧就好多人都担心蜜蜂 灭绝。系啊，电影都有讲 啊。种啊嘛，大蚁咧即系冇人担心啲蚁会灭绝噶喎。 是啊，是啊，但是我想隨機問啊馬恩賜一個問題，就是你看到這些集體的動物呢，集體性的動物呢，他們的社會分工很強，他們的結構很穩健，是最長期好像見不到有變異在這個這樣的即生存的模式裡面呢，我們很先見到它有變化。 這個威爾遜就發現原來有些蟻會種嘢喎。佢唔系冇变异，但系佢比较慢啊。佢有美国有一种切叶蚁咧，就会咧即系拔咗啲土，即系翻拔啲泥土啊，食咗里边嗰啲植物，就拎走啲叶啊，拎翻去蚁窦嗰度咧，就系、是、培植一啲菌啊。 嗯， 我哋做植物噶喎，即系佢哋系有农业噶，发觉原来蚁咧发展到农业。 啊，蚁仲有畜牧业添嘅。 激咗行啊，系啊， 佢有啲蚜虫 咧，冇办法咧，再即系太细啦，咁变咗佢咧。就冇辦法再發展出其他即係太多嘅農業，咁亦都有啲蟻咧係識養嘅，即係好似人養寵物咁嘅。佢有啲即係對佢有用嘅嘢咧，佢而家發掘到出嚟，搬翻個蟻竇負責養佢。咁呢一種生物我唔記得咗係咩名啦。咁佢咧會分泌一啲即係糖汁啊或者乜嘢，咁有啲蟻咧就係即係病咗啊，諸如此類咧就可以食呢啲糖汁嘅。 啊，嗰啲叫蟻蟲啊嘛。 啊，係啊，佢哋最早係 Deliveroo 嘅版本。 係啊，咁呢位不過後嚟咧就佢81歲嘅時候咧，即係 Edward Wilson 咧，就另外咧就寫咗一篇文啊，就叫《The Evolution of Sociology》，係即係真社會性嘅。咁佢就開始咧就認為咩啦，即係佢都承認呢個教育啊或者環境嘅影響啦，同埋咧就開始覺得個人都緊要嘅。咁但佢亦都提出一個理論啊，好得意嘅。佢就話咧。軍人咧犧牲咧係少之又少啊！即係咪因為鬼佬係咁啦？我唔知唐人係咪就係為國犧牲。其實咧嗰啲咧就係小説同埋電影製造嘅一啲迷思嚟嘅。大部分啲軍人咧犧牲自我咧，其實係為自己嘅同袍啊！即係所以咧，即係軍隊裏邊一定有個細嘅排，即係十個八個人就一個排。咁然之後咧，跟住好幾個排加埋變咗旅。咁佢會為自己同排嘅。人而犧牲自己嘅，你同佢講話為國犧牲咧，好多軍人根本就唔明你講乜嘢，亦都會有嗰種濃烈嘅感情啊。 所以咁我又 即係嗰啲話兩肋插刀啊， 即 係山好漢啊，或者嗰啲咩八哥啊呢啲咁嘅人咧，基本上就係為你認識嘅人、你親屬嚟犧牲，係好願意嘅，亦都諗都唔使諗嘅。 啊，如果係咁， 你話要講到話為國犧牲，甚至為很多人而犧牲咧，我諗即係。呢樣嘢就係我覺得 Benson 係錯嘅，即係佢講過話，即係人類應該追求最大多數 人嘅最多利益，係冇錯。 如果係真嘅話咧，咁有錢嘅國家嗰啲人應該冚唪唥捐啲錢去非洲啦。 唔係阿馬恩賜啊， 有成幾十億人，點解你唔係最大多數人最多最大嘅幸福，而你共嚟捐曬啲錢去咧？ 馬恩賜，我覺得你頭先你講阿 Benson 嗰個理論咧，其實咧係喺兩個唔同嘅層次裏面討論啊。因为你从个体咧，同我哋而家嚟睇咧，即系话，一个有钱人，譬如城中巨富咁，佢话我捐1000万出嚟，我系为大家好。咁有啲人就话，你为大家好，你唔应该捐1000万咧，你有本事你捐1亿、2亿、10亿，即系呢个系好容易咧。 耶稣叫你就捐晒啊！ 好多人咧就将个问题咧个体化咗啊！ 啲家产捐晒出嚟啊！ 系啦，如果基督教就更加系啦，你捐唔晒，你因为随时俾雷劈。啊，圣经里边就咁讲。但系咧，我哋要知道，即系讲嗰个军人为国捐躯嗰度咧，固然有咧系嗰啲文宣工作者嘅美化啦。 冇错。 但系如果你要讲佢系出于自私嘅因素咧，其实有本书讲自私的基因咧，其实你所有嘅行为你都系自私嘅。 系啊，哦， 就算你为你同袍，你都系自私噶。 系啊， 你想佢赞你啫嘛，你系想觉得啊，调转头你为我牺牲都好啊，我为你牺牲。 咁讲啊， 咁样讲好大问题嘅。 系啊，我觉得不如用利益个观点系咪讲得好啲咧？因为咧，其实民族啊、国家呢啲咧，唔系一定等同于一个物种啊嘛。是不 是、啊、 所以你未必一定会认同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虽然你会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但是你自己心里面有条数，你会看看用利益来讲的计算或者感情的利益。即係頭先阿馬恩賜講得好好啊！即係譬如你喺外邊生活，你中意認同邊一個社區啊？即係呢啲都要計翻條數嘅喎、哦。 咁但係咧喺某啲公眾嘅場合，你一定係要揾一個所謂身份啊！依個身份唔係可以帶俾你更加多嘅安全保護嚇、支持嚇。咁所以咧我就想問晚慈啊，你覺得其實國家同埋民族唔係必然或者唔係咁容易當成好似一個物種，我哋今日所講嘅所謂一齊進化呢一類嘢嚟考慮嘅咧？ 如果你话根据演化论咧，就又睇你点睇啦。即系譬如话，人类嘅历史系一路发展到而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嘅一啲组织啦。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差唔多，即系为国牺牲咧，就系最高尚嘅一种道德嚟噶嘛。咁、但系究竟人类系咪已经好似蚁咁啊？即系愿意即系有呢个真社会性咧？ 嗱、我哋好多时喺讲讲人 就未必得嘅，即系始终系。即係如果唔係點解你解釋唔到嘛？即係譬如話演化論咧，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演化論其實咧，即係點解有用咧？就係佢可以解釋到好多人類嘅行為啊嘛。 我哋喺 頭先我講到點解發達國越係社會越富庶嘅人咧，就會即係嗰個社會咧，就個生育率會下降嘅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即係本應該唔係噶嘛。你個體嘅生物嚟講咧，譬如蠔都係噶。即係我哋食嗰啲生蠔啊，大家知道生蠔係會雌雄變噶嘛。 嗯。 但係喺個環境裏面咧，食物較多嘅時候咧，嗰啲雄性嘅生蠔咧就會變成雌性。咁你然之後咧就可以生多啲蠔仔出嚟。 真係好正啊！ 係啊，如果咧食唔夠嘅時候咧，就冚爛嗰啲雌，好多有部分嘅雌性咧又會變翻雄性嘅喎。 嗯。 咁啊唔繁殖噶咯喎。 哇！如果人係咁就好啦。 但係人得噶嘛，人唔會嘅，但係人類嘅。即係如果我哋從一個集體嚟睇咧，即係人類一啲集體行為咧，其實都同呢一個生蠔冇乜分別嘅喎。但係點解啱啱調轉咗嘅啫？即係話你越有錢嘅時候咧，就越唔想生仔喎。即係點解咧？因為你覺得生仔咧，或者養育細路仔咧，會影響你個人嘅發展啊嘛。咁所以人類係有時係做一啲行為出嚟咧，可能係同演化，即係白爾文講嘅演化論係啱啱相反嘅。即係佢唔係一定求。即係自現代人啊，唔係一定求繁殖多後代為一個目的嘅。 嗯嗯 我覺得 就係話，即係你可以講話人類嘅主體性啦，即係而家講嘅叫做 agency 啊嘛，嗰個運動性嘅，即係佢自己有可以一個決定佢自己行為嘅，而呢樣嘢可能違反係演化嘅。 冇錯。冇错， 喺呢个人嘅行为是否符合进化论呢个问题上高咧，我哋好容易咧会喺个讨论上高咧，我哋会有两个方向嘅咁样嘅取向。第一个方向咧就系个体同埋嗰个物种咧混淆。 嗯， 你如果一混淆咗嘅时候，你去揾系唔系合？是否合乎嗰個進化論咧？呢、這個係應該嚟講喺邏輯上嚟講咧，佢係搭配咧有問題嘅、 嗯。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哋評人定係評自己啦、 嗯。 啊，當嗰個人為國捐軀嘅時候，到底你認為佢係為佢同袍而捐軀啊，定係為國家咧？呢、這個係你去評論佢啊嘛。 嗯， 唔係， 其實我哋 係調查嚟嘅，即係佢哋做過好多調查咧，就係話即係嗰啲。譬如成排人裏面咧死剩一個嗰啲咧，通常咧係有好大嘅感情創傷嘅。 嗯， 你明嘛？但隔離排嗰個為國犧牲死咗咧，佢冇乜感覺嘅。 所以死咗好過啦，係嘛？即係為國捐軀都係為自己 嘅， 係啦。嗰、那個研究我明白。 咁所以即係有啲即係佢哋亦都訪問過佢哋，即係話究竟如果你同排嘅人啊，嘅軍人啊，佢有危險嘅時候，你願唔願意即係捐出自己嘅生命，咁佢係比較上願意啲嘅，即係比較多人答啊，係願意啲嘅，咁所以即係先至有呢一個咁嘅，唔係話我哋客觀去評論呢樣嘢，而係話嗰只即係嗰啲軍人本身嘅心理係咁樣嘅。 嗯嗯， 唔係喺事實上高咧，確實有好多人咧，佢因為自己個人嘅利益啦。不過我哋而家講緊嘅時候，或者咧，當有一批軍人嚇，佢如果一百個裏邊死咗八十個，有二十個冇死到，受到大創傷，佢就翻翻嚟啦。咁我哋去講佢嘅時候，或者我哋作為一個學者研究佢嘅時候，我哋採取邊種嘅立場呢？其實呢個係好主觀嘅。你可以話啊，我而家客觀嘅問曬佢哋，咁我甚至做埋咧嗰個內分泌嘅測試啊。因為如果佢係哀傷，佢係憂愁咧，佢內分泌係同開心嘅時候係唔同嘅。你做咗呢啲研究之後，攞出個客觀結果之後，其實個詮釋啊， 最后都可能是主观。 当然啦，当然 唔系唔系唔系，诶，不是这个问题，即系等于我哋好多人咧有一种创伤后遗症啊，譬如话突然间有一个交通意外，你全家人都死剩你嘅时候咧，你会有一种内疚感嘅。大部分嘅人都有嘅，即系点解唔系我死而 系 我自己死咗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嗰种内疚感点嚟嘅咧？咁即系话演化论有时咧就系解释到呢个问题喺度啦。 嗯， 系因为佢对你系实在太重要啊嘛，即系你嘅亲属，尤其是你嘅亲生细仔啊，或者你嘅丈夫，或者你嘅兄弟死咗咧，系影响到你自己嘅。 嗯， 你明唔明啊？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就其他嘅人死咧，譬如话同一个飞机嘅人死咧，咁你又冇咁乜嘢嘅。所以某个程度，点解我哋话牺牲小我而去救一啲你唔相识嘅人系咁伟大咧？因为大部分人都做唔到嘛。 嗯， 你明唔明啊？ 咁 大部分系都系最紧张系自己嘅亲属啊嘛。咁呢样嘢咧就系、是、即系点样解释呢样嘢咧？系咪教育佢出嚟嘅咧？ 系 嗱，系噶，中国人几千年都教大家即系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噶嘛，要牺牲自己，甚至咧系即系计数噶嘛，即系死一个人好过死五个人啊。咁于是你应该咧为嗰五个陌生人而牺牲你啊嘛，咁先至叫伟大啊嘛。 嗱呢种诠释咧，我觉得 好多人做唔到咧，大部分人都做唔到咧，就系、是、因为演化嘅问，就系演化论就能够解释。 但系呢个理解咧，我就想问翻马恩慈啦。我哋如果系咁一路咁谂咧，有啲乜嘢唔系进化论可以解释到咧？即系佢 进化论好多嘢解释唔到，譬如话点解有啲生物会退化咧，同埋有啲生物嘅演化咧系好复杂 的。嗱，呢个系科学解释唔到啫。即系如果我哋系用形式上边嚟讲咧，就系、是、啊，任何嘢都系佢要为佢自己生存及制造更有利嘅条件，或者咧系自己如果。在外边改变不到的环境就自己生出来、啊、自己调节、啊、这个呢一方面是生物作为物种的一种演化，另外一种呢就是个社会的设计，是吧？ 是 就是这些其实那个解释力真的很强的、就是、令到他今时今日我们都不、就是、很努力去找有没有另一个 paradigm 一个范式、去理解呢、是都是好像仍然是借用回，所以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讨论 系嘛？不过而家时间唔够啦， 系啦，时 间唔够啦，我哋又听新闻啦，或者一阵间咧，我哋新闻翻嚟之后再继续讲呢个问题。 好啊，系啊，同埋我都要翻翻去十九世纪咧，点解呢个唯物主义咁强？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是、开放热线嚟嘅，咁大家有任何嘅睇法，关于今日嘅题目进化与演化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系1872311。咁我哋知道有两位朋友都喺度等紧噶啦。咁另外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都欢迎你发表你嘅意见嘅。咁我哋新闻报告之后再继续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港澳界别联组会议朝早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据了解，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本港和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消息指，韩正表示非常关心香港疫情，中央一定全力支持抗疫工作，包括召开7次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的协调会，对香港是有求必应，照单全收。据了解，韩正期望委员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抗疫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包括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充分发挥本港金融中心的优势。当局朝早大约10:30完成启德德朗村德佩楼围封强检，大约1620人接受检测，发现223宗初步阳性个案，另外97户冇人应门，当局会跟进。另外，深水埗丽阁村丽轩楼共约620人接受检测，发现146宗初步阳性个案，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80户，当中18户冇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 深圳同珠海当局分别公布，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快粤港两地通关效率，听朝早十点起，从香港入境旅客持有的核酸检测报告需要符合三个要求。发出报告的部门必须是粤港认可的33间香港定点核酸检测机构，报告上必须注明采样方式是鼻咽拭子或者鼻腔咽喉拭混合拭子。报告必须是注明采样的时间，旅客通关时间是采样后的48小时内。信用卡公司 Visa 和万事达卡宣布将会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对措施表示欢迎，又说美国政府正在增加对乌克兰的安全、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并正在和国会紧密合作，以确保获得额外资金。万事达卡说，所有在俄罗斯银行发行的万事达卡将不再受公司网络支持，而在境外发行的卡亦都是无法在俄罗斯商店或者是自动柜员机使用。Visa 就说未来几日会停止所有和俄罗斯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交易。另外，泽连斯基和300多名美国议员进行通话的时候，再次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任何国家试图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将被视作参与武装冲突，又形容西方国家的对俄制裁类似于宣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展望听朝早有几阵雨，下昼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讲封路。香港仔南宁街咧，因为有强制检测，近住香港仔广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现场嘅交通标志。另外咧，黄大仙嘅翠竹街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今日下昼4点，翠竹街近彭晴苑嘅一段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喺西贡嘅福民路亦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8点，所有嘅车辆系禁止由福民路东行或者由惠民路左转入去福民路。一带咧都会有交通改造嘅安排，驾驶人士咧要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最好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3号干线落斜葵芳、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崔博士介绍盗汗，亦会分享防疫小贴士，介绍莲藕，佢含有脂多糖。 脂多糖就认为可以激活体内嘅免疫细胞，对抗入侵身体嘅病原体，甚至咧将佢哋消灭嘅。因而咧就联想到食莲藕系咪可以帮助对抗新冠病毒呢？ 详情请听星期二钱佩兴、崔兆汉喺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全媒体，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遍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全纪录，每集同大家介绍努力建设湾区的奋斗故事。 湾区全媒体主持梁学希、瑞奕文，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咦，你拎着那个暖壶咁骨子嘅？ 是啊，你都挺有品味的噃。 边处系呢？系啦， 你就拎住个暖壶，我都介绍另一种壶过你认识，叫做冰壶。 唔知系咪用嚟装冰块嘅呢？ 哦，当然唔系啦。不如听下以下呢个节目，今集会介绍下冰壶呢项运动嘅历史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林普斯主持，有种运动，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父母觉得逼你拣某种职业，而家出人头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造就了很多小朋友的心理阴影。 这个呢，有没有文化差异？ 有文化差异，东亚是严重过其他地方很多。简单来说，就是韩国如果你入不到那几个财阀旗下的大公司，人工是只有一半的。 星期日晚深夜12: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有一项强制检测报的公告，九龙城德朗村德如楼的居民，如果你在检测之后能够出示这个阴性检测的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的。好了，我们的开放热线是1872311，面书是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进化与演化。这个直播室有文杰华同埋詹益光同埋电话旁边马恩慈。马恩慈，我哋喺新闻之前就讲到话咧，话呢一个进化论嘅解释作为一个 paradigm， 我哋话一个范式啦。啊，佢其实好似真系好能够自圆其说咁噶噃。佢嘅解释力咧，就算佢有啲所谓 missing link， 即系好似头先詹益光话中间有一啲，其实我哋都未能够完全用科学。即我覺得佢近哲學嘅多過科學嘅一個即係解釋論啦嚇。咁啊，係咪仲會係方興未艾落去嘅咧？ 而家咧，即係最新嘅一個講法咧，就係即係解決咗我哋長久以嚟幾千年講就話人受呢個先天嘅影響大啲啊，因為後天嘅影響大啲啦。咁有咗演化論之後咧，而家新提出嚟嘅理論咧就叫做基因文化共演化。英文咧就 gene culture co-evolution， 即系话咧 呢啲亚种嚟嘅。 首先系由基因，基因咧就遗传，即系个体咧就受呢个基因同埋遗传嘅影响系好大嘅。即系我哋每个人都知啦，即系有啲咩病啊，或者好多嘢咧都系受基因影响嘅。但我哋人类咧系即系所存在嘅环境，我哋而家住嘅地方啊，受嘅教育啊，诸如此类咧，其实就系人类创造出嚟嘅。即系我哋由呢、這、一个狩猎啊、游牧民族一路发展到农业民族，跟住而家发展到工业社会，然之后咧由后工业社会，然之后去到而家即系呢个互联网啊、数码嘅社会，诸如此类。咁呢啲都系人类创造出嚟嘅环境。咁呢啲环境咧又会反过嚟影响我哋嘅基因。咁所以人类嘅文化或者将来咧，其实系基因同文化共同嘅演化嚟嘅。咁但系咧，某个程度咧。即系如果从演化学家嘅理论去推算咧，就系话我哋嘅环境点样变化都好咧，其实有一啲基因定咗嘅嘢咧，我哋系冇办法改变嘅。譬如话其实仲有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嘅，就是、达尔文讲嘅，佢就话咧咩叫情绪咧？情绪一定系喺我哋嘅面孔啊，系表达出嚟嘅，譬如恐惧啊、快乐啊、忧愁啊、哀伤啊，诸如此类。你睇人嘅面咧，你就睇到噶啦。但系有一样嘢，佢认为唔系叫情绪嘅，就系、是、叫爱情啦。头先阿文杰话你睇到一样嘢，即系我哋点你睇一个人，咁睇佢个人嘅样，你睇唔睇到佢系代入咗爱河咧？或者佢失恋咧？ 有啲人话睇到嘅， 有啲睇到噶。 佢系画埋嗰啲样出嚟啊！譬如你系 奢華嘅時候個樣係點嘅，苛難嘅時候個樣係點嘅，開心嘅時候個樣係點嘅，呢一個傷心嘅時候個樣係點嘅，冚唪有樣睇嘅。所有人即係佢認為人類嘅主要嘅情緒啊，譬如焦慮，譬如話呢一個擔心，冚唪可以喺人類嘅面孔裏面咧揾到嘅。即係你淨睇張相，你已經睇到嗰個人嘅內心嘅情緒係點樣。佢唯一睇唔到嘅咧，就係、是、愛啦。即係 love 啊，英文就叫 love 啦嚇。即係我哋中文有時就即係將愛同情有時好麻煩啊，溝連咗，即係好難同樣嘅表達。咁但係 love 有冇咧？有冇 facial expression？ 其實如果你講情 咧，可以表露出愛呢樣嘢。 係啊，情其實就係嗰個性情。我哋上次啊，上個禮拜嚟講性情啦嚇。咁其實你有愛咧，就有情咧，就係個愛嘅本質嘅流露啊嘛。其實照計係有嘅嚇。咁啊，所以關於呢一個話題，我哋今日仲有好多其他嘢講，不如我哋講咗更加重要。 係咪唯物論要？ 係啦，嗱，我咧就想講咧，就其實進化論雖然出現喺19世紀。第一个问题都想问一下马恩茨，即是那段时的转向呢，对于物质的转向一定是有前奏的，即是为什么会这么相信自然之间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规律，这种就是吹之若鹜，甚至你说恩格斯这里这样，即是这种思考呢，即是甚来的唯物辩证化思考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即是离开一个神权的社会转来到在大自然里面寻找它里面的智慧呢，虽然这种讲法就不是十九世纪才有了，我们见到即是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那些原子论者已经会认为，譬如太阳地球啊，人类文明社会都不一定要神迹的，不是一个 divine intervention， 即是不是一定要有超自然的干预的，而是它可以自己发展的，都已经有这种想法，或者甚至波斯在13世纪呢都已经会觉得呢，有些元素慢慢又成为了矿物，矿物又进化成为植物，植物又形成了动物和人类，这样即是它都有一种所谓适者生存，自己撞啊，撞到它更加生存得更好更强大的这个趋向啊。但是为什么十九世纪又会凝聚成为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进化论呢？ 其实 我想最主要就是科学的发展咯，你看到那个社会的进步，你看由这个以前的所谓农业社会为主的，或者商业和农业加埋，那个社会的发展的进步呢完全追不上所谓工业时代的发展的。 嗯， 即系你有咗火车，有咗蒸汽之后，你全部你好多好多就咧就即系制造咗好多新嘅物品，生活咧亦都改善，甚至呢个环境卫生嘅改变咧，都唔系靠即系人嘅靠即系好多物质条件嘅改善嘅，而你亦都睇到一样嘢就系原来咧物质条件嘅改善咧系可以令到人都改变得好大嘅，譬如最简单嘅就系教育啦，即系你冇钱咧，你不能够办教育嘅。咁你計，大家都知道啦。大約19世紀中嘅時候咧，我哋先至開始所謂普遍地有學校呢樣嘢啊嘛。即係大約係1850年以後啊，即係先至開始。以前咧就只有少數嘅精英可以入學校讀書嘅。咁但係咧，即係過咗呢個1850年之後咧，就喺歐美開始咧，就係有咩啦，可以即係大部分嘅人都可以讀書啦。咁嘅時候咧，你有大部分人讀書嘅時候咧，就好多嘅民間嘅迷信，即係我哋病咗唔會走去求神查啦嘛，唔會揾啲巫醫走去醫你啦嘛，係咪先？咁嘅時候咧，你睇到即係人類嘅生活嘅改善啊，完全係靠即係呢一種科學嘅發展、物質嘅改善、環境嘅改善， 仲有生產工具啊， 教育嘅改善，即係所謂啟蒙時代 enlighten， 即係我唔知啟蒙譯得啱唔啱啦，即係。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没有光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有了光了， 叫理性啊，通常理性的光辉、啊、 人类的光明是靠什么呢、就是靠这一种物质和这样东西的改变嘛、而你看到那个改变是特别快的，即中国农业的社会有没有改变呢？有，但几千年的王朝都是这样的，即基本上中国那个即係嗰一種嘅歷史啊，幾千年嗰、那個社會嘅架構咧，冇大嘅性質上嘅改變，但係喺18、19世紀你睇到啊，完全係有一個好大嘅性質嘅改變。以前啲農民咧好辛苦嘅， 即係耕種啦，然之後咧即係氣候唔好啊，又會肚餓啊，又有饑荒啊，諸如此類。咁但係佢都踏入呢個工業社會咧，呢一類咁嘅人禍啊，唔係天災啦，嗰啲人禍咧已經係大大地減少啦。咁然之後加上教育普及咧，啲人嘅知識又多咗啦。咁你係好容易有一個結論咧，就係話，即係人類社會嘅進步咧，唔係靠啲宗教啊或者嗰啲咁嘅嘢，而係話你能唔能夠用呢、這個即係。科學嘅進步咧，先至可以改善到人類嘅生活啊嘛！甚至我哋親身，我哋呢一生都睇到啦，即係自從發明咗電腦啊、互聯網之後，人類即刻改變咗啦。咁改變咗係咪好咧？我哋嘅生活嘅形態啊，各方面都改變咗，甚至心理啊都改變曬嘅。咁但係係咪好咧？係另外一回事。但係睇到嗰個改變係好大嘅，所以變咗你係好容易咧，覺得即係人類社會嘅變化咧係靠科技嘅。 冇錯， 巴斯同埋英格斯講嘅嗰樣嘢就係呢樣嘢嘛。 係啦，晚次係有一個特別嘅抗疫快訊要講講先嚇。咁啊，跟住我哋都要聽一個電話咧，黃生等咗好耐啦。呢、這、一個強制檢測嘅公告咧，就個內容就話葵涌石梨一村、石泰樓同埋九龍城德朗村德裕樓嘅居民，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的電話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離開、就希望大家都聽到這個訊息。我們先接聽一個電話好嗎？黃生、早晨、 早晨、其實達爾文的研究呢就是差不多超過一百年前就是當時的研究手段呢只是可以看到地球表面的生物植物，就看不到地球深層，譬如地下海洋啊、深海啊、或者即係當時亦冇電子顯微鏡可以睇到細菌啊、病毒，咁變咗佢個研究咧，其實已經即係我覺得係過時啊，即係可能即係局限性好大。咁如果係全面嘅研究咧，就應該用現代嘅手段，即係研究埋地球深层的生物， 好， 先至可以发展出一套进化系点，所谓进化系咩意思？ 系啊， 而家呢个进化只系一个局部嘅进化。 好。咁多謝黃生嘅電話嘅，因為咧就對於海洋嘅探究咧，係由呢個攝影嘅海洋嘅攝錄機開始，哇！令到我哋發現海洋有一個另外一個大嘅宇宙啊嚇。咁咧就係啦，咁我想有個問題想問阿詹益光，因為咧我都知道你對於所謂靈性都有啲研究，靈性進化咧都有人討論，即係覺得唔係淨係我哋嘅肉身啊、器官啊咁嘅進化。咁靈性嘅進化點樣進行咧？咁佢又唔一定係適者生存、物競天擇 嘅。呢一個係一個好奇妙嘅問題嚟嘅，因為我睇一啲雜誌講咧，就美國咧嗰、那個麻省理工學院咧，佢哋有一個大腦研究室咧，佢真係咧喺已經係幾十年嘅啦，係就有關人類靈魂嘅，佢做一啲嘅測量同埋咧一啲實驗。咁咧，呢啲我睇翻嚟嘅，講明先。我自己又冇研究嘅。咁但係佢哋就發現到咧，人類嘅大腦啊，同其他靈長類，譬如黑猩猩、長臂猿啊嘅大腦咧，有一個區域咧係好唔同嘅。人類嘅大腦咧有一塊咧，有一塊嘅地方咧，喺平時我哋嘅知覺咧係活躍嘅時候，即係你醒嘅時候咧，呢一個部分咧係唔活躍嘅。但是当你瞓着咗或者你失去咗正常嘅知觉嘅时候咧，你呢部分咧就好活跃啦。呢、这个佢系测量到出嚟嘅。嗱，咁但系下边个落去咧，佢就系推论啦。推论咧就系话人咧原来有一种灵魂嘅活动嘅。咁呢个灵魂活动对我哋大多数人嚟讲，好多人系唔知觉嘅，我哋自己唔知觉。因为佢嘅特别咧就系要你喺冇知觉嘅时候，你思嘅部分先活动。咁你只能够喺咩咧？喺你个迷离恍惚。醒与梦之间咧，你可能会有一种经验，经验到咧系嗱呢度讲落去好远啊！我亦都老实讲咧，对唔住啲听众咧，就系我都唔够资格去讲嘅，我只系提出有啲人咁样研究。然后我哋睇翻一个现象咧，就系人同其他动物一个好大嘅唔同咧，就系所有动物啊里边咧，佢都识得求生嘅。 求生一隻螞蟻又好，一隻長臂猿又好，有好多嘅動物咧，佢識得笑嘅喎。你有冇見過一隻豬會笑啊？你會見到豬會笑。有冇見到牛會流眼淚咧？有，原來佢哋都有感情嘅。然後再落去咧，你會留意到有好多動物咧，佢哋有道德嘅。例如狼，有本书叫《狼图腾》，佢讲好多狼嘅嘢。咁然后你根据美洲嗰啲美洲狼嘅研究咧，佢哋嗰个社群啊，嗰个道德里边亦都有牺牲嘅。嚟做前锋嗰个咧，佢系愿意为佢个狼群啊嚟牺牲嘅。狼群亦都有孝道嘅，嗰啲年老嘅狼食唔到嘢咧，其他嗰啲狼啊就会养佢。动物有一部分动物系有道德嘅，然后动物爱唔爱美啊？絕對愛美啦，昆蟲都要扮靚啲嚟求偶嘛。嗱，美感啦，道德啦，嗱，理智簡單嘅理智，譬如一隻狗，佢嘅智力就係人嘅八歲嘅智力，但係佢有智力嘅。然後感情都有，唯獨乜嘢嘢只係人先有咧？就係、是、靈魂。嗱，呢個淨係仲係需要研究嘅。咁如果我有靈魂呢度咧，就對我哋頭先講嘅人嘅犧牲啊。人在面对这个物种的大毁灭的时候，你又是那个物种的一员，你自己怎样去立身处世呢？即是你自己怎样摆脱个迷惘呢？关键就是你作为一个人的时候，动物是没有的，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你去追求了你的生活，你去追求了你自己的安全感，你去追求了人生的美，人生的情爱啦，你嗰啲爱情啦，俾阿达尔文去检查你有冇爱情啦。之后如果你喺灵性上高，你系得到一种嘅醒悟，你就会达到人生嘅完美嘅境界。嗱，呢个系一种理论啊，有啲人系咁讲啊。嗱，我唔系讲紧宗教，但系最能够帮助到我哋嘅咧，其实就系宗教，唔理乜嘢教。所以好多人讲一样嘢话，宗教导人向善呢个讲法唔系好正确嘅。宗教亦都时时发起战争嘅，嗰啲系不善。但系宗教系帮助我哋咧喺灵性嗰度得到一个醒悟。你要知道，你醒嘅时候，你个灵魂你就唔醒噶啦。你瞓嘅时候，你又唔知道你灵魂醒咗嘅。但系宗教可以帮助到我哋，将来有机会我再讲。 好啊，好啊。詹益光头先讲嘅呢一点咧，就令到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马恩赐啊。以前咧，当一路讨论呢个所谓。creationism 啦，即系所谓神创论同埋进化论嘅时候咧，咁咧我好记得咧，啲神创论者咧就会话：，你要留意咧，达尔文喺呢个物种起源里边最后嘅一段，最后一句说话，就好似咧佢要结束嘅时候，佢就会去讲，甚至喺佢其后生命最后嘅岁月，佢都有讲过，就话关于进化论呢啲问题咧，仲有好多悬而未决嘅篇章。是有待將來繼續嘅，佢係承認咧，仲有好多不解之謎啊！啊，即係所謂個 missing link 咧，有好多種講法。咁於是咧，亦都神創論者就會話啊，呢度咧其實咧顯現咗達爾文仍然都係一個基督徒嘅本色，就話佢係佢咧係留下一段空白咧，覺得係即係有一個再超自然嘅，即係或者背後啊物種背後嘅一啲动力啊，吓咁啊！你又点理解咧？佢呢种玄机啊？ 即系达尔文作为一个科学家啦，佢当然唔会认为自己所发现嘅嘢咧系最后嘅，即系一定系即系最完美嘅、最合理嘅。即系你科学一定科学点解可以进步咧？就系、是、承认呢样嘢咧，未必系完全啱嘅。即系后世咧可以加以补充啊，甚至推翻嘅吓。咁咧，另外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即系我哋而家讲呢个演化论啦。就好少讲到一啲所谓信教嘅演化学家，其实我都头先提过啦，即系譬如德日逊系其中一个，即系相信即系演化系有目的嘅，即系最紧要呢样嘢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好有趣嘅，叫做 Dean Hammer， 佢咧认为信神咧就是、因为人类有上帝基因，我好笑噶，仲要揾到个基因啊，叫 EMATE 啊，啊！佢話即係因為人有呢個基因咧，於是咧人咧就會即係一定冇啊！即係任何民族都係嘅喎，你唔好少揾到一個民族冇宗教信仰嘅喎。 咁呢個就靈魂嘅基因 啦。基督宗教啦，咁大大部分嘅人咧相信山有山神，樹有樹神，即係河有河神，咁諸如此類嘅。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叫做泛神論啦，係咪先？咁所以話 佢所以認為咧，即係人咧係會相信，即係有一種基因令到佢咧係相信呢一個多神或者一神嘅，亦都相信呢個超自然啊，有神秘力量啊，支持嘅呢啲咁嘅嘢嘅。咁當然啦，佢話揾出嚟係唔係上帝基因，就你同我都唔知啦。 咁、哦、人係照上帝形象做噶嘛，即係如果你接住一個唯物嘅基礎，咪咯。 係啦，好啦，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呢啲所謂信宗教嘅人咧。即係演化學家咧，佢認為咧，即係人類演化就有目的嘅，呢、這個就係佢同呢一個大耳文最唔同嘅地方。即係大耳文認為進化一定有方向，但係就冇目的嘅、或者所以頭先你講到嗰啲即係純粹唯物主義嘅演化學家咧，就係、是、話我哋唔知㗎， 唔知㗎，我哋撞彩㗎咋。 大家喺化石都知道啦，好多嘅生物咧演化到咁上下，啵一聲一個環境大改變，咁 咪冇埋㗎啦。是啊，犧牲了，不是犧牲，不應該用犧牲啊，你知不知道剛才提到犧 牲？就是那個環境一改變了，你沒辦法去適應到它，那你 沒錯， 就收檔一下。所以呢，即他認為是沒有目的的， 但是他有一個 drive 咯，一個本能咯， 有目的的，即好像德日准提出一個叫 Omega Point 的嘛，即是人最後的演化呢，就是等於，即差不多我們變成半神啊，Semi-God 啊，咁嘅時候咧，即係所謂天堂就係咁解啦。 哇，最安全啊呢、這個講法，因為咧我記得咧，當呢一個進化論同呢個神創論咧拗到如火如荼嘅時候咧，神創論就話：，我哋唔係拒絕進化論嘅，我哋銜接嘅啫。上帝已經做好曬最好嘅嘢啦，因為人類嘅墮落啦。咁於是咧就有一句就話：，亞伯拉罕，你嘅後代要生養眾多啊嘛，如即係沙上邊嗰啲海邊嘅沙土啊。咁於是咧你就要自生。自滅啦，咁而進化論咧就係銜接住、緊接住，可能係一個咒助嚟啊，所以真係唔知道，好，咁啊，今日討論都去到呢度啦。我知道晚次聽晚咧，你又會講一個好實嘅題目啊，就係盤點俄羅斯軍實力。 劉夢紅講呢個俄羅斯軍事實力啊， 係真係好想聽啊！ 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啦，如果冇聽嘅朋友咧，可以喺節目重温再聽，就係、是、呢、這個。普京咧，即俄國咧入侵烏克蘭， 罕然啊！你用罕然呢個字，我記得，罕然進軍係好。咁就聽晚咧就馬鼎盛、馬恩智、劉夢紅嘅。咁現時咧就我哋準備有一首歌，雖然好短啊，咁但係都希望大家輕鬆一下，就係講第五個現代化，都係進化一個進程啊。好，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轻轻一刻，一个半秒，什么都会出现，一下就知。